第123集，年资高点的护士一看他的样子，就知道新手医生靠不住，赶紧指挥实习护士去给住院总和二线打电话，然后叫罗明瑶一边去戴手套，把他的慌张压住。很快，住院总就跑进来了，老护士赶紧把手套递过去，住院总气喘吁吁地指挥：“ 纱布多来点，没有到动脉，赶紧按压止血。主管医生来了。”小罗，他的家属在吗？ 有人指挥了，罗明瑶才终于找回思绪，忙回答：“ 病人陪护在守着他，我马上让陪护打电话通知家属。” 老总点头，又交代道：“ 还有打电话，请户外集会着。” 交代完毕，回头问护士：“ 血压多少？”“马上抽血，急查凝血，血常规。二线通知了吗？二线老师什么时候过来？” 很快，二线来了，集会诊的普外科老总也来了。外科老总拿开按压止血的大堆纱布，拿镊子夹得干净纱布蘸生理盐水清理出伤口，钝器切割的伤口表面非常不平整，皮肉和血凝块混在一起，根本没法翻开各层组织结构。 伤口太复杂， 普外科老总说， 只能去手术室清创缝合。 他戴着手套的手指上全是血迹，扔掉一块浸染着血水的纱布，拿镊子指着一堆乱七八糟的组织：“ 这里，胸锁乳突肌断裂了一半以上，气管都已经出来了，气管表面有切割的痕迹，这边再下面就是颈动脉，必须上台麻醉了清，不然病人一动就出大问题了。” 二线点头：“ 那小罗，你赶紧去接转科记录，待会儿病人家属来了，我来谈。还有，马上打电话给院值班报备。” 罗明瑶赶紧跑进办公室去写转科记录，他的心跳现在还不能平复下来，在心内科经过一番磨练，他以为自己已经成长了很多，但今天遇到自己从没接触过的状况，他依然毫无长进，连基本的保持镇定都做不到。空气里似乎还有隐隐的血腥味，他突然胃里翻腾，想要吐出来，敲击键盘时候，他的手指都在颤抖。病人的处理一直弄到了凌晨三点半，还好家属讲理，没有抱怨是医院的责任。听家属的意思，病人其实已经有过多次自杀念头，只是病情重的时候，他活动都困难，没办法动作。转科用的平车推了出来，病人直接先推到手术室，进行急诊手术清创。罗明瑶协助转运病人，顺便把病历带过去给手术室。在手术室门口，病人家属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等待区的长椅上，茫然无措地看着地面。罗明瑶想起还有一个签字没签，把病历送进去之前，他过去找家属签字。病人家属拿着笔，手也一样颤抖着，他絮絮叨叨地对医生说：“ 他其实一直说不想活了，这样活着太累。得这个病之前，他是非常潇洒的人，抽烟喝酒，约上朋友去爬山，每个人都喜欢和他一起玩，因为他会玩，玩得来。后来渐渐就不行了，动一动就累，医生说不要抽烟了，戒了。他说不抽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活着就是要有乐趣，把乐趣都抛了，人活着太无聊了，让他戒烟不如让他去死。后来越来越不好了，是闻到烟味儿就喘不上气，只能戒了。从那以后身体就垮了，每年要来医院住个10次8次的，每次两个多星期才能出院，中药西药都吃过，要不是身体受不了，还想去北京找更好的专家。我说 C 大附院都看不好，别的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治疗了。今年简直不行了，上了厕所回来都要坐在床上喘好久，出门就要坐轮椅，我们推着出去。他开始说他成了我们的拖累，还是早点去了给我们减轻负担。我们说着没有，其实心里多多少少也开始累了，这么多年了谁能不累呢？但是我们没想到今天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。 罗明瑶只是静静地听着，他想起那把剪刀只是一把文具剪刀，刀刃并不锋利，病人到底是抱着多大的必死决心，这样一刀一刀地割着自己的血肉。 伤口一片模糊，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刀，这样的痛苦他忍耐了多久。他想起那双绝望的眼睛，混沌无光，只剩下泪水倾诉着疾病的痛苦。时间已经凌晨四点过，手术室的门紧闭着，门外的家属神色一半是悲痛，一半是冷漠。在这令人崩溃的寂静之中，只有苍白无力的灯光陪伴着他。病人转出去了，凌晨五点，罗明瑶又收了个急诊上来的病人。把新病人处理好，已经到了七点半，只来得及匆匆写好交班，根本没时间休息。上午查房时候，恨不得站着就睡着。然而事情还多得很，交班的时候，负责医疗质量管理的副主任还提醒他记得报不良事件。因此，处理完了病人，他还留在医院里填不良事件上报。好不容易弄完，都已经一点过，他饥肠辘辘地在医院楼下小摊吃了碗面，昏昏沉沉回家了。等他睡醒了起来，已经晚上八点半。他玩了会儿手机，时间就到了九点，赵斌还没回来。他想着算一下赵斌的班，却发现已经忘了赵斌之前说的排班变动要怎么变。他已经没法像以前一样算出今天赵斌上什么班。他突然生出一种恐惧来。他发了个消息给赵斌，却迟迟收不到回复。也不知道是因为在地铁上不方便拿手机，还是在看病人。他不安地捧着手机等待，房间里空空荡荡，枕头上赵斌的气息似乎都薄弱了。等不到回复，罗明瑶只能找点事情让自己分心。他起身去厨房，拉开冰箱，发现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菜已经完全蔫了，保鲜膜下面一层霉，冰箱里也有股怪味儿。冷冻室里冻的几坨肉也不知道存放时间，肯定不能再吃。罗明瑶拿着发霉的菜，有些失神。原来他们已经这么久没在家里吃饭了，强烈的恐惧不安再次袭上来。他实在太害怕了，昨天的一系列经历让他此时此刻无比需要爱人陪伴。但现在赵斌不在，赵斌甚至没有回复他的消息，他开始焦虑起来。无端觉得工作以后他们开始生疏了。如果赵斌再像之前一样久久不回应他，然后突然告诉他分手，他觉得自己真的会崩溃。一时间，昨天病人自杀的情景又回到了眼前，那模糊不清的伤口，粘稠带着余温的血凝块，还有浓得令人恶心的血腥气。他全身冰冷，背后全是冷汗，手脚发软。这是他熟悉的低血糖反应，他一下子坐在了地板上。终于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赵斌的回复来了：“ 叶本，今天不回来了。” 罗明瑶坐在厨房的地板上，沉重地呼出一口气。他抹了一把脸，打起精神来，再发了条消息：“ 冰箱里的菜是你买的吗？多久了？都已经发霉了，肉也不能吃了吧？” 过了一会儿，赵斌回复：“ 好像是九月份买的，都三个月了，完全给忘了，扔了吧，肯定不能吃了。” 罗明瑶把这几条消息反复看了一遍，终于觉得手脚回温了。他从地上坐起来，提着垃圾下楼，顺便吃晚饭。终于熬到了周末，可以放松一下。罗明瑶这个周末没有夜班，赵斌却排了个周六白班，一早就起床去本部坐班车。罗明瑶最近非常缺乏安全感，总想黏着赵斌，但两个人工作状况如此，不可能长时间陪伴。在冬天这种危重病人多的时候，一天工作回来，晚上连缠绵片刻的精力都没有，抱在一起舒服的睡一觉已经是最好的慰藉。对这样的情况，罗明瑶有极强的危机感。赵斌一走，他就起来了，去超市买了菜，做了点饭，准备中午送饭过去，顺便陪他上个下午班，然后下班再一起回来。